一如毕竟无体。啊，这个诸位要回想一下前面起初真心就有趣味了。啊，不管是真心或者是妄心，起初真心的时候佛并没有说是真心妄心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无论是真心是妄心，你都找不到所在。啊，那么再给诸位说，这个心是无所不在呀。啊，这个道理在此地也无需要细说。我也举过很多比喻跟大家讲过。啊，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空间，我们这个空间有无数的音声，你们知道吗？有无数的色相，你们晓得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听到啊。啊，你没听到，你拿个收音机来一播，我听到。可见的这个声音就在面前呢。你把收音机移到那边去的时候，哎，也听到了，是不是这边声音跑到那边去了？不是，到处出声，到处灭尽。你要是没有色相，好，彩色电视一打开，哎，这色相来了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你把这个电视机搬到那边去的时候，那色相不是跟到你过去的，就是楞严里讲的，到处出声，到处灭尽啊。怎么不是？我们这个身呢、啊，就像那个电视机一样啊，是个机器呀、啊。我们的心呢、就好像呢这个电流一样啊，这个音声色相啊，遍满了空间啊。所以这个身，无论移到哪个地方去。我们的真心跟妄心都是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啊，千万不要误会，不是跟到你的，不是的。啊，如果是跟到你，那心一定有个地方，我们这个身里一定可以找到。啊，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就好比说这个色相一样，色相如果是在那个电视机里面，你把它拆开看，一定找到它在里头。你找不到啊！啊，音声果然在收音机里面，你把收音机仔细拆开来看看，音声在哪里，一定会找到啊！啊，你为什么找不到？啊，找不到就是它尽虚空遍法界，无处不在呀、啊。啊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尽虚空变化心，所以心地清净的人，就等于说那个感度很高。别人心里面呢，尽虚空变化界说，哎，他也能收到。那么这个我们就叫他心通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法子瞒啊。你起个心动一念都是尽虚空变化界，就好像广播广播网一样，它播出去了嘛。啊，起个心动一念都播成尽虚空变化界，而且永远存在，那不会消失的。啊，所以诸位说，他起心动念，这能瞒过人吗？啊，瞒过那些感应度啊不高的。啊，那是瞒过了，啊，那个感度极高的那不过，那为什么他听得到，他见得到，啊，统 样的一个道理啊。啊，五体之体就是法性。是莫难当知啊，如是觉知之根啊，当知如是觉知之根，非物昧来，非生灭有，不与根除，亦非空生啊。那么这个跟前面根就是一样的。说明它是无生的，啊，不自生不他生，不共生不无因生，啊，就是说明这是无生的，啊，这些经文每一节佛的意思。都是诱导我们开悟，悟入无生法忍啊！是何以故？若从悟来，昧即是昧，将何为昧呢？是彼生时有，那灭时久啊，宁谁受灭？若从灭有，生即灭无，谁知生者？这个几句话意思也非常的明显，不必多解释。古人呢？有两句很有名的话啊，说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啊。这两句话很有味道啊。佛在华严严觉里面说，众生本来成佛，就是自己不晓得。冤枉啊，你自己虽然不晓得，可是你还是一尊佛啊，并不是因为你不晓得就把你的佛性啊失掉了，就把你的觉性失掉了，没有啊。我们都论尤其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为什么呢？教光大师教给我们的切实用根啊，这个根呢就是讲根中之性啊。我们睁开眼睛看这个色相，第一刹那就是见性见啊，如果你能够保持着见性见，给诸位讲，天下太平。为什么呢？你见的是一真法界啊，好像在那个旧本啊，现在台湾新翻印的，这个本子我没有看，没有看到啊。旧本呢，这个云英法师的，好像是《弥陀经》要解讲义那个序里头啊，他讲这个过去啊，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啊，衡阳有一个铁匠啊，有个王大铁讲他那个往生的事迹啊，他举出这么一段公案啊，所以湖南衡这个衡阳衡山那一带念佛的人很多，是不是那一个影响很大啊？这个铁匠啊只念了三年佛，只念了三年啊，他往生啊，站着往生， 啊，往生的时候说了一首偈，啊，说他是打铁的，叮叮当当九炼成钢，太平将近啊，佛往西方，他就走了，他是站着走的。啊，什么叫太平呢？啊，你们晓得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军阀割据的时候，啊，到处都是混乱，那怎么叫太平？你自己念到一心不乱了，天下就太平。什么叫一心不乱呢？不用心一时了吗？你在一切境界里头没有分别执着，那天下怎么不太平？我们所看这个天下不太平呢，就是分别心重、执着心重，成天在妄想啊，所以天下不能太平啊！啊，诸位要想天下太平的时候，要从你自己内心里面去求啊！啊，你要从外面境界上求，那就颠倒，那到哪里去求去啊？永远求不到。你要向内心里面求，一求就是。啊，他见到那个太平相时，他真的一心。啊，正是教光大师的《楞严正脉》里面所讲的，啊，舍实用根。啊，他已经舍实用根，所以在他境界里面，天下太平。啊，也就是他自己证入了一真法界。啊，我们在讲弥陀经疏陀给诸位说过，啊，一心是能入，一真法界是所入，能所不二。啊，那么由此能看到弥陀经跟华严经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。啊，我们也可以说一心不乱呢，就是华严一真法界的一把钥匙。啊，证得了一心，一真法界就得到，那是天下太平啊！啊，你才能真正看到这个太平相。那个时候，你看到情与无情。同源同质，啊，这完全是华严经的境界。啊，给诸位说看，这是真实的，决定不是虚妄的。啊，我们现在看不到这个真相呢，就是我们在第二刹那里面呢，看进去。心一时迷了，第一刹那是觉，第二刹那就迷了，而不能够保持住第一刹那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为什么要分？为什么要执着？为什么要打妄想？啊，那么诸位仔细想想，离开了分别执着妄想，这个世界多美好，这个世界多自在。啊，你们读华严经，尤其读四十华严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你看那个境界，那个境界里面就是立心一时的境界。啊，可是我们看不出来。啊，我们看不出一点什么特殊的地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是用迷情去看的，所以看五十三参呢，就跟我们世间的社会没有两样。啊，似乎是善财童子的游记一样。 啊， 如果你要是力了心一时再看五十三层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原来那是一真法界啊！啊，我们没有力心一时度四十法界，还是十法界。啊，所以祝福诸位念佛，如果念到一心不乱，那不要说那个离心啊，离心那完全证悟了。就是你念到功夫成片的时候，你看四十化音不相同了。啊，虽然你没有证得，真正体会到了，这就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真法界那个形象的消息已经得到。啊，没有进入状况，但是见到。这一段经文里面啊，这个交合为物，这个合字令谁受灭，这个谁字谁之生者，这个谁字，这都是用功下手处啊，叫我们自己反省，自己觉悟。若从根除物昧二相，随身开火，立思二体，此觉知者，同于空花，毕竟无限呐。若从空生，自是空之，何关如如呢？是故当知，亦如虚妄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那么刚才给诸位讲过，前面五根因为各有本位，而一根呢，找不出它本位的所在，所以佛在此地只有寄托在这个睡眠啊、睡醒啊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心的神念，实际上呢，这也很难说了，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他做梦啊，啊，我们那个就不谈了啊，就是说。醒过来的时候，眼前一切你都清楚了，就是随念分别了。睡着的时候呢，你人接近你的身边，你还不晓得啊。那做梦嘛，另当别论啊。就这个粗相啊，叫我们在里面体会这个意知的这个现象啊，意知的现象，也就是不得已用这个方法来显示意知根。那么如果这个觉知心要是从根生的，那就用不着妩媚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妩媚这两种现象是随身开悟，啊，随身开悟而不是随意开悟。所以如果他要从根出的，那么一立了这二体啊，物昧二体，这个觉知性虽然有生灭，也等于空花。为什么呢？没地方显示。啊，显不出来。一定要有个身相才显示出来。啊，我们才很容易能够觉察得到，哦，清醒了，啊，睡熟了，啊。 所以这是如果说是因根而有觉知，那么可以说它是一个无有自体，无自体所以佛说啊，同于空花毕竟无体啊，就好像我们眼睛啊有毛病看到这个空中的花一样啊，有没有呢？有这个现象，但是他没有自信。那么底下讲呢，不从空来啊，前面是不从根有啊，这不从空来。如果从空来，那是空中有知，与你自己有什么关系？佛在经上常说，说六自在王常清净的 啊这个六自在王就是讲的六根，六根的根性呢是常清净的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用见性见色，这是无碍的，正是华严里面所讲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！啊，我们用闻性闻声也是事理都无碍啊，我们用不用呢？当然用，不用你就不能见了，不用你就不能闻了。可见的我们天天用，从来没有中断过的用，睡了觉了还在用，从来没有中断过啊。我们六根的根性不中断，六识有中断啊，一是九缘生，二是八缘生，大家晓得识有中断，性没有中断，所以性是真常的，也就是常住真性啊。而这个妄心呢，妄心从哪来的？我在此地再简单一点注释，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呢，妄就从这生，就是不觉啊。起心论里面讲的，依本觉而有不觉。啊，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个本觉，这就叫不觉吗？不觉就是无明，在无明就是生来的。如果我们用觉心啊，眼见的是色心，耳闻的是声心，这个时候啊，六根所接触的是发性啊，洞明叫发性，别说色性、身性啊、香性、嗅性，这六根接触的都是性啊，所以叫明心见性 啊，见性与色性，给各位说是一性，非二性啊。这个真是妙不可言啊！啊，所以才能做到四思无碍啊。可是我们一迷了，迷了糟了。啊，把自己的见性啊迷成了眼识了，把外面的色性啊迷成了色尘，处处都是障碍。啊，我们无始劫来生死轮回就这样形成的。所以注意，一旦是豁然大悟了，你就晓得我们一天到晚六根所对无非佛法，哪一法不是佛法呢？啊，第一下经文有说啊，这是在向下了啊，不是这个底下这一章了啊。所谓轮生死，轮回生死啊，正妙常唯如六根呢，更非他物啊。我们悟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就在这个地方悟啊。所以悟了之后啊，正如禅家所讲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。啊，什么地方闲事无声呢？就在这个地方闲事无声啊。那么既然佛说了非因缘非自然，那不是无助的本体又是什么呢？希望诸位在这个地方能够体证啊，能够去体悟。体悟要是悟不出来，就把这个经文呢多多的去念。古人所谓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读是什么呢？熏习，一遍一遍的去熏习啊。实在讲啊，这样大部经不一定要整部的去读啊，啊，念一章，啊，念一品，效果是相同的，啊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将《楞严经》第六卷啊特别提出来印了一个单行本。啊，你没有能力读全经的，你就念了一卷就好。啊，这个第六卷呢，也是本经呢精华的所在，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。啊，但是诸位要真正要想学，啊，就是要想学佛。你要想在佛法里有成就，你一定要用功夫啊！给诸位说，这个用功啊，不是说我一天要拜几千拜啊，要念几万声佛号，这没用的啊。古德说啊，笑话念佛的人， 喊破喉咙也枉然呐、啊，有什么用处？啊，用功在哪里用啊？在心地上用，这个很要紧。啊，心地功夫啊，不是口皮上的。我们这一句佛号要能够把烦恼念断，这叫功夫。一天十万声佛号，六根戒粗，六尘境界还是起贪嗔痴慢，那叫什么功夫？一点用都没有啊！啊，那一天十万声佛号还是要轮回生死的。如果能够在境界里面啊，分别妄想都不生，给诸位说，你一天呢一生佛号都不念，临命终时想往生就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净土生与不生呢，决定在信念，没有说在佛号啊。啊，说功夫浅深的佛号，实际上佛号只是一个外表而已。真正的说什么呢？就是佛号啊，能不能降伏烦恼，在这个地方啊。我在讲席里头啊，各地方讲经，我常常奉劝大家啊，心里面在境界才有分别，才有妄念，一声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妄念呢代替过，这叫功夫。啊，净土修的什么？修的心清净啊，心净则土净。啊，绝不是说我口净了土就净了，身净了土就净了，身跟口没有用处的。为什么呢？身跟口啊都不能往生。啊，哪一个往生的人？这个身体去了。啊，要紧的是心清净啊。啊，所以你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，境界就清净。心要不清净，你这个身呢、啊，怎么叫它清净也清净不了。那为什么呢？诸位读经都知道，叫相随心转啊。身是相分呐、啊，必定随着见分转的啊。所以你见清净了，这相没有不清净的啊。所以诸位要想真正用功夫，要在此地用。啊，要用心地功夫啊，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啊。如果是错用了功夫，那是很冤枉啊，白费了精神啊，体力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啊，那是大错特错。啊，那么今天的经文到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一段。